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我们讲到第八十节，八十节的文有四句：见他荣归，愿他留别；见他富有，愿他破散。注解里面也注得很详细，注得很好。曾经跟诸位做过一次简单的报告，太上这几句话了，可以说古今中外都不难见到。这个观念与行为是从贪嗔嫉妒里面发生的，造作极重的罪业，自己并不知道。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意思是说，一个人一生荣华富贵不是偶然，是过去生中培植的。这个道理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发挥的非常精辟，所以人生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？我到这个世界来是做什么的？这一生过后又到哪里去？可以说这是人生的大问题。如果能够想得到这个问题，这个人呢逐渐逐渐开始觉悟了。只要常常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，佛家讲的怡情呢，小怡在小悟，大怡在大悟。问题常常想到，不必去寻求答案。寻求答案呢，那都是妄想。久而久之会有误入。豁然大悟，你就明白了。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是人生愁业。这个话，我们听起来很难过，但是它是事实。1977年，我在香港讲经，住在寿野老法师的光明讲堂。他这个讲堂大殿上挂了一副对联，对联写着：夫妻是缘， 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冤冤相报啊。下联写着儿女是债啊，有讨债，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这两副对联呢，把这个人世间呢写尽了。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恩怨债务。如果没有恩怨债务啊，就碰不到一起啊。那我们每天在马路上走来走去，啊，看到许许多多人，也没人给你打个招呼，啊，那没有缘嘛。啊，跟你见面，对你笑笑，点个头，也是缘；瞪你一眼，看到你不高兴，也是缘。啊，那个缘浅呐，大概一生当中只遇到一次啊，再也遇不到了。缘深的就变成朋友，变成亲戚，变成一家人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说，人生酬业，你过去生中造的业报，造的业这一生来受报的啊。这是讲的六道众生，哪一个也免不了啊。佛菩萨在六道现身说法啊，现身随类现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佛现身说法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帮助这些众生觉悟，觉悟就好了，把你的善缘恶缘通通转变成法缘啊。所以学佛没有别的，学佛就是开智慧呀，智慧开了，懂得了怎么转变呢，转成法缘了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教导我们，要积德累功啊。做一个就近的改善，啊，袁了凡先生是一个榜样，古今中外像他这个样子很多很多，没有写出来，啊，没有流通啊，他老人家是写成文字啊。后人看了欢喜，给他大量流通啊，才知道有这么一段事情啊。其实像了凡先生这样的人啊，这种觉悟啊，这种改过，这种成就非常之多，我们要明了，我们要学习。命运从哪里来的呢？命运是自己造作的。过去生中造的善，这一生当中享福啊；过去生中造的恶，这一生当中要受苦受难。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的，啊，自己种什么样的因， 这一生呢，结什么样的果报？所以自作自受啊。明了事实真相，无论我们享福也好，受罪也好，心里很平静，不会怨天尤人。看到别人荣华富贵，也不会羡慕；看到别人受苦受难，怜悯之心啊，油然而生呐。知道一切事前因后果，我们就知道如何来改善。改善的总原则、总纲领，断恶修善。而佛教导我们，如诸佛菩萨，他们呢，那做得比我们更殊胜、更高明了。他们能够立一切相，断恶修善。我们今天断恶修善行，立相做不到啊。佛把其中因果告诉我们了，如果立相断恶修善，你就转凡成圣了，你就成菩萨成佛了。没有断恶，这个没有立相，你做断恶修善，你得的是六道里面的果报。换一句话说，凡夫的祸福吉凶，不是圣人的，圣人跟凡夫就在能不能立一切相。这桩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说实在的话，能做到，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做。愿意做肯做，没有做不到的。这个是无上的大福啊，世间人的福报比不上啊。设法界里面究竟圆满的佛道，人为什么不学佛呢？为什么不去做佛呢？为什么甘心情愿做六道凡夫呢？六道凡夫很苦啊。纵然修一点福，得一点荣华富贵，你得到财富，得到权力，得到地位，时间短促，昙花一现呐。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，很容易造业，不知不觉就造了业了。造什么业呢？妨碍别人，伤害别人。就是每一天三餐，你吃的是肉食，伤害众生呐。动物它也是一条命啊。佛经里都说得很好啊。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人死后堕畜生道的，前几个月天目山齐居士跟我们讲一个故事，他是亲耳所闻的，就发生在他那个地方，是他的亲戚。 啊，晚上他们乡下了，开了个拖拉机，路上遇到五个人，啊，要坐他那个拖拉机，请他快一点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庄集市。五个人，他敲竹杠，他说行，我送你去，一个人20块，啊，人民币100块，把他送去了，啊，给了他100块了，回来之后高兴得不得了，啊，结果一看的时候值钱，这以为自己上当了，被骗了，一晚没有睡觉，第二天天还没有亮，就开了拖拉机到那个地方去找人，啊，你为什么拿纸钱给我？就敲人家门，人家说，我们家里没有人来啊，我昨天明明看了五个人走进你家里，怎么没有人进来？那个家里主人想了半天，没有人，确确实实没有人。就是昨天我们家里的老母猪啊，生了5个小猪。哎呀，他奇怪啊，他说，那这个我都去看看。他说昨天给钱给我的那个人头上戴个白帽子，啊，看五个小猪，果然有一个小猪头上有几根白毛。啊，我昨天晚上遇到鬼了，来投胎呀。人死了变猪啊，人吃猪肉，将来自己变成猪被别人吃。最近的事情啊，啊，还有天津有位同修到这边来给我们讲，人头狗胎。啊，天津有个老太太，儿子死了2年，结果投胎做狗。在一个寺庙里头看门，啊，托梦给他妈妈，他妈妈到寺庙里看到了狗，啊，狗看到他妈妈，人跟狗抱起来痛哭，不是迷信呐，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所以每一天吃这些肉食，你就伤害众生了。就在那里造业，这个话我们不能说，说了什么人家说我们迷信起反感，我们平常不讲这些话，啊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啊，动物也是一条命啊，我们过去未来啊，都过去当过畜生啊，未来还会做畜生啊，你只要不能够出离六道轮回，你就决定免不了，啊，做畜生做恶鬼堕地狱免不了啊。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很明白，聪明人有智慧的人，佛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，我们得人生闻佛法无比的稀有啊，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做个转变，下定决心再不搞六道轮回了，啊，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？办法是肯定的，啊，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设法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用这个法门脱离六道轮回，稳稳当当，所谓是万修万人取，啊，可是对于净土的理论要清楚要明了，你才不怀疑，啊，你怀疑你的信心不能够坚定，啊，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断疑生信了， 啊，最近这一二十年当中，我们亲眼看到往生的人，啊，亲耳所闻的，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生病啊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啊，欢欢喜喜走的。很多很多，啊，最近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往生，在此地的同修都看到，啊，他是个老佛教徒，但是真正听经，对于佛法啊往生道理搞清楚，也就是最近的三四年啊，我们在此地讲经，他生病了啊，我们讲经的录像带他通通啊搬回他家里啊，每一天看八个小时，他看了四年了，信心坚定，万缘放下，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他是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，啊，三个月之前他家里人看到老先生，啊，在写字。写八月初七，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，啊，大家不晓得这是什么回事情。八月初七那一天往生，三个月之前就晓得啊，啊，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，啊，他走之前前一天，我就看他，啊，清清楚楚。啊，这我们亲眼看到的。我们出家的同学分班轮流去助念。啊，回到居士林的时候，陈老居士的冤家债主跟着我们的法师到居士林。啊，这些冤亲债主看到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也就不抱怨了，也就不讨债了，啊，个个都欢喜了，到居士林来干什么呢？要求皈依，啊，冤亲债主附在居士林一个同修的身上，啊，鬼附身呐，啊，说出他们有不少人，啊，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。他们是善意，没有恶意，所以后门口的护法神等他们进来，啊，他们跟法师一道来了，要求皈依，啊，所以我没给他说皈依，皈依完了之后要求听经，啊，听经我们就介绍五楼讲堂天天讲经，啊，叫他到五楼听经，他说五楼那个里面的光太强了。他说我们在那里听经会很辛苦，就要求居士林的二楼一楼我们现在放电视，啊，24小时不断的播放讲经的录像带，那个播放讲经录像带是给鬼神听的，啊，所以被鬼附身的那个杜居士劝他的家里面的兄弟们要听经，他说你们不听经连鬼都不如，啊，鬼都要求听经，这是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啊， 一点都不假了，不是捏造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要明了，想通了，人就觉悟了。我们这一生利用这个宝贵的身体，修集自己真实的功德，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来生一片光明啊。我在这个40年当中见到往生的人很多，这不是传说，不是古书上记载的，亲眼看见的，亲耳所闻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这些人给我们做证明，修行正果是真的，是事实，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修学。现在这个社会动乱，时局不安，全世界都一样，更要认真努力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